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3集，争取。韩日国连续碰壁，揉了揉自己不通畅的鼻子。 好吧，我会给他们新的选择。 边郡的城门正在打开，戚楚云腰间挂刀，暴毙站在吊起的城门前。他昨晚夜行探路，今日未时才回来，只睡了两个时辰，神色困乏。看到萧迟也，没那么高兴。 哟，来了。 萧迟也把自己的腰牌扔给戚楚云，戚楚云接了，也没有看，随手把腰牌递给了戚伟，带着萧迟也转身入城。 贤德四年，我到这里。陆广白说要种树， 萧迟也的重甲在余晖里热得发烫。 边郡怎么还这么慌？ 他想得美。 戚竹英睡得脖梗疼，这会儿微微晃动了下脑袋，看着街市间逐渐亮起的灯光。 贤德六年风沙大，他攒钱跟河州买了批苗，趁着春天在边界种下去，没活过月底就让骑兵给踏了。 当时驻扎在清蜀部的是哈森。 萧迟也登上街，把头盔放在边上，跟戚竹英坐在这里看铁骑入城。 是哈森。 戚竹英没坐，他斜靠着门，下巴浸在余晖里。 你让赵辉传的信早就到了，六月要打场硬仗，但前提是哈森真的会掉头南下突袭端州。如果他没有来，沙二营就要因为你这次的调兵承担后果。 阿穆尔跟葫芦部结合，还在劝说有熊部归顺。哈森的粮食所剩无几，他必须到端州拿粮食。 你带着只蝎子，沈泽川想要做什么？ 哈森打端州，援兵要停在查什河对岸的格达勒，只有有熊部能在东南方拦截我。 萧迟也伸长腿， 兰州想要跟有熊部谈谈。 那他得拿出足够的诚意。 戚竹英站直了身，抬臂指向南边遥远的雪峰。 熊在南方拥有过草场，沈泽川的粮仓喂不饱他们，他们的贪婪你根本想象不到。 戚竹英啊，不，从戚时雨开始，启东就试图跟有熊部谈判，希望他们能够像北边的回延部一样投靠大周，但太难了。有熊部是强部，他们跟一无所有的回延部完全不同，他们相信自己的弯刀和熊马能抢到更好的土地，因此他们连阿穆尔的账都不买。 兰州肯把汉蛇部的领土给他们，他们离开锁天关以后就在四处游荡，这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。 戚竹英蹲下来对萧迟也说， 是，你们可太聪明了，有熊部确实想要领地，但你是大漠大军吗？沈泽川在中博跟大周人玩的把戏到这里没用，熊不吃画出来的饼。我跟他们打交道，他们远比汉蛇部更狡猾。 立雄在檐下捉四脚蛇，他跪在光洁的木板上，拎着四脚蛇的尾巴对丁涛说， 烤它好吃。 丁涛盘着腿握笔写写画画，得空瞄了四脚蛇一眼，嫌弃地说，立雄轻甩着四脚蛇， 这是格达勒的蛇。 丁涛好久没有听到立雄提起格达勒和雷惊蛰，他把本扣在一旁看着四脚蛇。 这不跟磁州的四脚蛇长得一样吗？ 立雄在空中嗅了嗅， 不一样，这个有味道，大漠的味道，黄沙。 丁涛端着下巴故作深沉， 他都从格达勒跑出来了，想必是格达勒的日子不好过，还是待在这里最舒服。不是的，他喜欢待在…… 费善站在那头喊丁涛，丁涛一咕噜爬起来，没有听立雄说完就跑了过去，膝间兜着的糖掉了一地。 待在老地方。 立雄望着丁涛，伸手把糖都拾起来，一股脑全塞到嘴里，含糊地说， 我也喜欢待在老地方。 有熊部现在的首领叫做达兰台，他不是苏合八社的亲眷， 而是苏赫巴寿的亲兵。苏赫巴寿战死格达勒以后，达兰台就带着有熊部剩余的精锐逃到了亲属部的后方，在那里待了很多年。达兰台坐在帐子前，从篝火中取出土豆掰开了，就着晒干的马肉吃。他胡子浓密，咀嚼时显得很滑稽。他不像苏赫巴寿那般威武雄壮，他很矮小，矮小到不像有熊部的人。 大漠中行走的智者，你骑着马到我的帐前，带来了雄鹰的劝谏。 达兰台把烫口的土豆吞咽下去，看着篝火边的八音。 可是雄鹰的要求太过分了。 雪峰下的熊首领， 八音盘坐着朝达兰台行礼。 我带着雄鹰最真挚的问候，要求都是可以商量的。雄鹰把你们当作朋友。 哈森就是汉蛇部的雄鹰，他早在萧赤也动身前就派来了智者八音。达兰台把另一半土豆分给八音。 离北来的狼崽年轻力壮，我听说他杀掉了胡和鲁和阿赤，在茶师天坑击败了雄鹰骄傲的蝎子。我已经老了，骑不动马，恐怕无法再和这样的年轻人搏斗。 八音双手接过土豆，只犹豫了短短几瞬。 你是猛虎苏赫巴寿的熊，带领着有熊部屹立在大漠东南方，是汉蛇部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强者。雄鹰坚信你的强大。离北的狼崽太年轻，他远不如狼王可怖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 达兰台擦抹着胡子， 那么砍掉狼王头颅的雄鹰为什么迟迟没有宰掉这匹狼？ 达兰台没有说谎，他确实很老了，头发还没有花白，双手已经变得不再能长久握刀。他虽然没有苏赫巴寿的锐气，却能带着有熊部渡个暴风雪，在大漠里保持着强部的尊严。他不是胡和鲁那种人，他比八音还像个智者。 这就是雄鹰派我来找你的原因。我们强悍的骑兵还没有突破离北铁骑的防线，不是不够强，而是没有粮食了。狼王已死，尊敬且充满智慧的达兰台，你也看到了大漠的未来。我们即将跨入新的领地，在那里所有部族都不会再挨饿。这是大俄苏和日的愿望，也是雄鹰的愿望。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 埋在篝火里的土豆发出香味，达兰台用树杈拨着它们，并没有被八音的恭敬打动。 数年前，葫芦部的格根哈兹在格达勒用不光明的手段杀掉了我的君主，把猛虎的头颅献给了阿穆尔。阿穆尔没有拒绝。 他再次捡起一个土豆，却没有掰开，而是用粗糙的指腹抹掉上面的灰尘。 阿穆尔是只贪婪的秃鹫，他不是我们的兄弟。 坐在另一端的有熊部战士站了起来，这是送客的意思。八音没有动，他面朝达兰台。 尊敬的达兰台，那都是过去我们愚蠢的错误，现在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 是谁逼醒了这个敌人？ 达兰台好似一条线的眼睛看向八音。 阿穆尔意图征服太阳照耀的所有角落，为此不惜用那样无耻的办法胁迫我们离开故土。你这蠢笨下作的小子，竟然把那场谋杀说成愚蠢的错误。 我为我的言辞道歉，达兰台。 周围的光都被熊遮挡，他们立在周围，看着八音的目光犹如看着只羚羊。 哈森想要我们的帮助，他就该祈求我们的原谅。 达兰台剥掉土豆的皮。 如果哈森肯杀掉他的妻子，让葫芦杂种付出代价，我们就同意替他出兵边境。 别这样。 八音已经被拖了起来，他提高声音， 哥跟哈森已经死了，朵尔兰是个无辜的姑娘。 达兰台看着八音，把土豆独吞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